对寻找自由的人。 对， 那罗丹老师您跟我们讲讲吧。 啊，我自己的理解，其实这个对平等和自由的这个认识，就像我们这次来法国，对这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反思之旅吧。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他提出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呢，他的这个自由、平等、博爱呢，单出这种口号都非常的美丽华丽。但是你在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追求的平等是什么的平等？我们追求的自由是什么的自由？我们的博爱是什么样的博爱？就是说，像卢梭说，他爱人类，胜过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这么华丽的语言啊，就像伯克说他是把无耻书写的最优美的人，我也这么认为。因为你的博爱是怎么呢？放弃了对家人、亲人、身边的朋友的个，而对 个人的爱， 对，而对集体人类的一个大爱。其实这个是一个没有的，你这个是个虚无的，你自己构想的。其实真正的你说爱一个人，你的这个爱应该是反映在具体的人的事儿和事儿上。你怎么对家里的保姆，你怎么对餐厅里的服务员，你怎么对你的爸爸妈妈，你怎么对你的手足姐妹，应该反映在具体的人身上，你怎么对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对爱的理解，而不是像这个卢梭那么样子一个对人类的爱而放弃了身边的具体个人的爱。这是我对博爱的理解。那么自由呢，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法国启蒙运动提出的这个自由呢，它是一个反对神权下的自由，或神护下的这种自由。那么你这种自由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自由是有一个权益，就是你是反对比方说我们追求一个蛋糕的划分，我们追求这种平等。那么这种平等是在什么条件下？是追求财富的平等，还是我们要追求分配的平等？这个是一个很原则的问题。因为你追求这个分配的平等呢，你必然就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划分蛋糕的那个人。那么这样子呢，它会滋生出很多的就特权。那么分配划蛋糕的这个人，他想划多少多少就给你，那就划多少给你。那慢慢的，你的这个权，你让渡的这些权利无限的扩大，我觉得造成无限的扩大就造成集权国家主义。所以我觉得在理解这个平等的这个原则呢，是要追求我们创造财富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怎么呢？就权利的平等，权益的平等。因为圣经里就有一句，上帝赋予每一个人有生命权、财产权，那么就要获取财货时，这个时候我们要要求他的这个平等。那分你这个平等呢，自然你的分配就会平等。如果你只要求就是说分配的平等，那我们就一定要让渡一定的权利给一个来画蛋糕的这个人，那么就滋生了特权，滋生了集权。这是我对这个平等。还有自由呢，就是你一定是自由是在有秩序下、有限制下才有自由，没有限制、没有秩序下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假想题，一个伪命题，是没有自由的。你不能说啊，我生来就有自由，那么怎么我抢了你的帽子，这是我的自由，不可以。因为这时你就违反了这个秩序，违反了这个法律，违反了限制。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卢梭他们提的这个自由是一个空泛的，是一个没有可能做到的。人没有绝对的这样的自由，一定是在有秩序下的自由。这就是我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 谢谢罗丹老师。我昨天我们在一起跟刘军军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小霍都谈到，就都特别激动的提到了美国的《飞行员》，人其中的一个节选， 就是上帝赋予人有生命权，就是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 然后不可剥夺的权利，然后刘军军老师是对我们俩对这个的推广也有做了一个他的那种。 那种角度的那种解读，您还非常认可。我当时我们还不是特别认可，您把这个人再教我。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平等就是。就我方才说的，就是说你要在上帝赋予你的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无论你是生下来的你是残疾人，或者你是这个老人还是小人，你都有生命权和财产权，你都有一个，这个是上帝赋予你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人，你都有这些权利。这样的权利下，你才有平等可言。那么在这样的权利下，其实就是我方才说，你才能够去有获取财货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获取自己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那么你才有平等之说。如果不存在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神圣权利，你讲，对，你这是一个前提，你去讲大家平等是没有的。而且如果是不赋予，就是说脱开了上帝赋予你的这个权利的平等，你再谈自由，那么这种平等是自由的敌人。 明白，谢谢了，谢谢。 在对这个我们这次法国启蒙之旅呢，我对这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这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呢，有我自己的一些个认识，所以反正大家聊天嘛，说出来那个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就是为什么法国启蒙运动它带来的却是上了断头台哈，就皇帝皇后都上了断头台，或者是它带来了血腥的这种大革命。我觉得它的那个起源也有所不同，因为法国大革命呢，它是法国启蒙运动呢，它是在沙龙里这么诞生的。沙龙里呢，就是当时呢，就是说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这个大百科，大家文学文化也就非常丰富了。其实是一帮文人在沙龙里，我想象的美丽的乌托邦构想的聊天聊出来的。那么他这个呢，缺一些背后的一些超验的一些个支持，超验的一些理论的支持，或者是真理的支持，所以呢他会走向一个断根儿。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它呢是发生在学院里，那么以前大家都知道学院呢它是从这个教会这么演变过来，它是神学院这么演变过来的一个综合的这个大学学院里。那么他的这两个我觉得诞生的地不同，就造成了他们的后来的结果也有所不同。你想苏格兰启蒙运动呢，他们当时呢提出的第一项就是法律平等自由，那么他的法律在第一，那法律它是建立在什么呢？它还是来自于圣经文化的，就摩西十诫，这个是紧紧的扣住摩西十诫衍生出来的这些个法律，甚至是大宪章，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呢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为什么它的结果呢导致的光荣革命不流血，或者是流血较少，一个和平的那么样的一个改良的那么一个进程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在这儿，它第一就提出了法律。而我们那个法国启蒙运动没有秩序提出，它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些都是没有根儿的。